宗个案282人死亡。不过韩联社报道，首尔市和京畿道出现多宗与当地教会有关的集体感染，包括首尔市冠岳区、京畿道、安阳市等分别有教会出现约20宗个案。光州市和全罗南道过去两日亦都出现10多宗零星感染。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在正午时分，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到32度或以上。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至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天气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骤雨较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4,231点，跌318点，总成交109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2961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11,752点，跌61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489蚊升4蚊，阿里巴巴209.8跌4.8，中芯国际29.6跌7，基康医疗新上市系报26.8，美团点评170.4跌4.3，小米集团12.98跌3.4，海吉亚医疗新上市系报26.55，威高股份17.52升1.24。中国平安77.35跌1蚊，友邦保险71.75跌2.35。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751，英镑9.587，瑞士法郎8.185，欧元5.334，加元5.676，新西兰元4.991，欧元8.724。每百日元对港元7.2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14。日经平均指数报21,995点，跌517点。港金现价报16,390蚊，比上日收市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0.59美元，卖出1,771.46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路面嘅情况俾大家知道先啦。较早前咧，观塘绕道西行去呢个九龙湾之路啊，宏照道嗰度咧就曾经因为有坏车阻路，咁啊较早前咧就好挤塞嘅。而家坏车走咗，咁啊宏照道嘅之路咧可以回复正常通车，不过都好多车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受到较早前嘅坏车事故影响，而家沿住观塘绕道西行通往呢一个九龙湾宏照道嘅之路可以行车啦，不过咧就仍然系非常多车嘅，龙尾去到码头附近。港岛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在北角码头对开的中线因为有意外，近码头那段的东区走廊东行线现时都是有些挤塞的，经过时间大家小心一点。九龙区方面都有坏车事故，在亚加老街的亚加老街去观塘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的快线有坏巴士阻路，都是有少少挤塞。而新界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在和斜村对开都曾经就有个坏车事故，坏车走了，不过龙尾排到去美林村。隧道方面，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就排到去这个铜锣湾的嘉宁街的。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正是公主道比较多车，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附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二台夏日 Summer Fun， 2000靓歌再重聚，玩得好认真。 我是 Albert Lau 欧瑞强，每个礼拜都会为你送上的靓歌又点止2000首啊。 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 星期日晚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2000靓歌再重聚， Albert Lau 欧瑞强约定你。

我们有 Robin Yip。开始了自己的 solo 的 project 啦。今年咧，佢主力嚟讲咧，都会系做一啲英文嘅作品嘅，有佢第一首 solo 嘅派台 single。single 嘅名字咧叫做 Lost Forever， 意思就系当你面对呢一个世界，哇咁恐怖、咁残酷嘅时候，你好想同你珍惜嘅人一齐，永永远远咁离开呢一个嘅世界，去到一个更加美好嘅地方嘅。跟住呢首歌都系讲 Lost Forever。讲世界的毁灭 分裂寻求分别灵魂如果交接人和人多一劫曾祈求可否生生不息永续命天主可否发号令叫世界刹那停也许瞬间更太平时神来到世界快要给毁灭逐渐每日逐渐的分裂临别仍在沉万年日来新一页无谓前着如日头消失终于之中的漩涡，你尚有半秒再次靠近我。说了再见，你要你要好过，愿再亦别交错。Say goodbye, say goodbye， 一点一点一点的瓦解。It's time to say, say goodbye。分不清楚这一分钟总需掉上破艺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假使一出生已被尘土活埋失身体不想更坏不清楚新一天世界更快更快 叫黄千婷 ，featuring 嘅有秦兴文，新嘅呢只嘅派台 single， 人类灭绝日，世界总有灭绝嘅一日嘅，而我哋每一个人嘅生命都会去到尽头嘅一日嘅。跟住呢一首歌，可能就系问紧你一个问题，就系、是、明知有尽头噶啦。你又怎样去好好地去利用一下自己拥有的一些时间呢介绍你来自香港这位的唱作歌手欧国成 众星宣布低声祷告再祝祷也是徒劳不想演变尘埃粪土深黑色素增长分布听我号摆不脱煎熬不知所措流离在荒岛 也被埋藏，滴答滴叫很怯慌。Oh, oh yeah， 一生经过几圈，经过那条字急速太疯狂，不可反抗，难敌沧桑。 你正勾获成自己作曲嘅作品，填词温嚟有萧庆峰新嘅呢首嘅派台 single《最后钟声》。面对世间嘅一切嘅邪恶啊，三点半钟之前送俾你一个嘅祝福，嚟自 Rubber Band， 祝你百毒不侵。 几多山脉风中飘降下沉，谁鬼沉？没上限放得兴奋。一呼一吸都可宰杀灵魂来创生，动植物接种轮向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几多披上扣于酒菜里面，谁阴险略步离决不手软，心肝心腹通通一概污染，无发现物被冠称美点，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新华社报道，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飞寻日向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作关于港区国安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并根据常委会会议的审议意见提出草案建议表决稿。委员长会议决定将草案建议表决稿提交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报道指出，委员长会议寻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由人大委员长栗战书主持。出席会议的包括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秘书长杨振武等。后日是香港回归23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将举行升旗仪式，网上有人号召当日游行。消息指，警方计划部署3000至4000警力应付可能出现的冲突场面，并会调动6大总区的警员候命。警方及运输署将实施特别交通安排，配合升旗仪式。部分措施今日凌晨起已经实施，包括博览道等道路封闭，部分行车线亦都需要改道。民阵和多名民主派区议员早前分别表明，在七一当日发起游行已经被警方禁止和反对。海洋公园重开两星期以来，平均每日客流量超过10000人次。管理及演艺节目执行总监吴守坚表示，公园直至七月底的网上预约名额近乎爆满，客流量达到预期水平。当中绝大部分是香港居民，亦都有大量市民以生日优惠入场。园方为此已经将生日优惠的使用限额延长至到8月31号，以及逐步增加每日预约名额应付需求，但会保持每日最高客流量不超过18000人。另外，海洋公园主席孔令成任期听日结束，由刘明伟接任。行政总裁李成忠亦都会在后日退休。台湾传媒报道，美军特战第一总队去年2月在社交网站公开短片，披露美军与台湾陆战特战人员在台湾共同训练的画面。台湾的国防部证实短片内容，指出是正常军事交流，对美军公开有关片段表示尊重，但不评论个案。报道说，短片全长44秒，片中出现一架黑鹰直升机，机身可以清楚见到陆军的字样和一个青天白日的徽号。报道引述台湾军方人士透露，台湾军方和美军的交流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共同训练已经执行多年，甚至有超过10年时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天气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骤雨较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4311点，跌238点，总成交117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2961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11752点，跌61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491蚊，升6蚊；阿里巴巴200，啱啱跳咗系210蚊，跌4.6；中芯国际26.8，跌8；美团点评171蚊，跌3.7；康基医疗系新上市，报26.75。小米集团13蚊，跌3.2，系跌3.2。海吉亚医疗25.9，系新上市。友邦保险72.45，跌1.65。中国平安77.5，跌8.5。威高股份17.52，升1.2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51，日元107.19，瑞士法郎0.948。加元1.366，人民币7.078，英镑对美元1.236，欧元对美元1.125，欧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644。日经平均指数报21,995点，跌517点。 港金现价报16,390元，比上日收市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9.88美元，卖出1770.92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东区走廊的交通先。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之前在北角码头附近曾经就有意外的，之前就来往方向都受影响，就比较挤塞的。现在就交通回复正常的。不过现时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多利亚公园一带就较为多车的。咁另外咧，就喺呢一个九龙区咧，亚皆老街去观塘，之前喺九龙城回旋处嘅快线就曾经有坏巴士阻路，坏巴士走咗噶啦。咁啊，而家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系呢个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富豪东方嗰段咧就比较多车啲。隧道方面，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喺公主道比较繁忙少少，龙尾康庄道桥面。九龙区方面咧，观塘绕道现时西行啊，去呢个九龙湾支路咧就比较多车嘅，龙尾去到观塘码头附近。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 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轻谈浅唱不夜天，四十周年 Evergreen。 我是艾力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保育广东歌的梦工场，对不同年代的新歌旧歌都可以温故知新，希望你和我都会爱惜享受这个原地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子龙、艾力、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依台夏日 summer fun， 音乐情人玩得好认真。 亲爱的子晴，我是骚动音乐的艳琼啊，个个都说我拍档 Eric 身材好好，个个都逼我减肥，我好大压力啊，你可不可以送首歌给我安慰下我啊？ 亲爱的艳琼，正所谓食得是福，圆碌碌的女仔都可以好得意的，你听下，肥姐都有唱嘅， 好嘢嚟噶！ 果你都想点唱，欢迎私信到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至十点，音乐情人郑子诚，我等紧你啊！ 唔该， 肥仔啲 get 咧真系好难顶啊！成个月唔使听，真系人都舒服晒啊！ 不过讲起佢咧，我真系有一个好消息同埋有个坏消息要同你讲。 咁我哋讲好消息先啦。 佢终于翻嚟啦，你唔使一个人播带啦，波盛。 咁都系好消息。咁个坏消息一定好坏，系咩咧？ 咪我哋又要听翻佢啲烂 get 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2，师兄祠堂阿一翻嚟啦。 一辈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 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是揀歌的电台 K100 的特别 最后一集了特别的嘉宾啊， 今天我们有曾志豪啊，嗨， 哎呀太开心了，我是最后一集的嘉宾啊，我是任唱了，是不是这只歌的环节是不是给我任唱的， 任唱呢就去回 Albert Out 星期日的节目那里， 哎呀好可惜啊，真的我以为终于有个机会， 六月份还有几天就快点珍惜好 是的，我们先前其实有四位同事上过来，基本上都是用四首歌呢可以叫做是少少是窥探到他们的生平的历史咁样嘅，即系通常都系，哇！由细细个咧，我哋听到大啦啲歌咁样样。咁啊，曾志豪拣咗四首歌咧，都系有呢种嘅主题嘅，即系由佢读书讲到出嚟做嘢。 系啊，已经有年代噶啦，系。 佢第一首你讲紧系读书嘅时候追女仔嗰啲嘅经历嘅，听讲系，系，因为佢拣咗系郑伊健一首嘅作品。 系，但系我想话咧，嗰时追女仔去到咁尽噶，一生爱你一个。 哦，呢个真系经典啊！ 点咧？ 我希望我老婆唔記得我有講過呢個故事，因為嗰陣時追嘅唔係佢嚟嘅，真係嗰陣時咧實在太細個啦。我諗嗰陣時係讀緊中六咧，咁嗰陣時就做嗰啲快餐店啦。我仲記得係做嗰間薄餅店啊。咁咧裏邊咧就我個崗位咧實在係最低下嗰個崗位嚟嘅，因為當人人都可以喺廚房或者做 waiter 嘅時候咧，我係去做洗碗。因為咧佢分唔到位俾我啦，即係咧我同啲 friend 咧就齊娃娃入去咧，咁我做洗碗啦。啊，咁但係。咁啊，見到咧樓面啲同事咧，嗰陣時候有個好靚女喎。咁啊，咁呢啲你梗係約佢去玩啦。咁我最記得咧就係終於膽粗粗咧，就話約咗佢去山頂。咁啊，即係山頂，哇！嗰啲咩恐怖蠟像館嗰啲 friend 咧。咁你就 係啊！咁蠟像館原來咁有歷史嘅啦，我而家 想起好似未有嘅， 係咯， 好似未有嘅。總之就係由山頂，我仲記得條路線咧，就係由山頂咧玩完之後咧，就應該係基於懶浪漫同埋冇錢嘅關係咧，就同佢講話，我哋不如由山頂行翻落去樓下，應該行到去中環嗰度咁樣嘅。咁啊，沿途一路行啦，咁啊，中間有好多經歷啦，夜媽媽啦，行嗰條山邊嘅路嗰個樓梯啦，有啲電車好驚險啊，跟住咧仲兩個咧偷偷地入咗去嗰、那個動植物公園啊，係啦，但係夜晚閂咗門嘅喎，哇！我哋夜闖 喎，係嗰啲啊，好驚啊嗰啲啊， 哦，係俾 Secure 發現啦，係啦，即係真係充滿曬少年青春夢啊！咁總之埋尾嗰站咧，可能你話咁關只歌咩事咧？埋尾嗰站咧就去到中環啦。咁咧邊間酒吧唔記得啦，太耐啦。總之我就記得咧入咗間酒吧度，咁但係嗰個酒吧咧。仲要嗰個格局係點樣嘅咧？而家唔知仲多唔多咧？就係佢係可以俾你坐喺大所謂大廳度啦，一路飲咧，你可以攝紙仔咧，就話你想上去唱歌。 哦，即係都係家有喜事嗰陣。 係啦，但係佢又唔係 周星馳同吳君如。係 啦，但係佢就唔係咩夜總會，唔係卡拉 OK 喎，佢真係酒吧嚟嘅喎。咁跟住入到去之後咧，然後就攝紙仔咧，咁我就寫咗呢隻歌啦。咁就當然就係一生愛你一個啦。咁然後咧就識咗佢第二日啫，即係所謂第一喺公司見面，跟住即係第二日就約佢出嚟，跟住咧就乘住三分嘅醉意，同埋五分嘅即係嚇懵懂咧，跟住就上去唱。咁當然啦，其實我歌喉由嗰度到而家都係冇乜變過啦，所以大家都想象到效果係幾咁感人㗎啦。 唔係因為你未上過 Albert Out， 我唔知道歌喉係點。 我哋好記得嗰陣時呢隻係 hit 緊嘅歌嚟㗎嘛，咁嗰、那個年代 hit 緊㗎嘛，咁。於是乎我就在台上面唱啦、我望住佢，我而家成日都凝住就係、是，啊佢係咪都陶醉嘅咧？定係佢 醉咧？ 其實佢想逃啊！ 佢想逃，我都 feel 到佢想逃。 醉唔醉唔知佢想逃啊！ 咁我就用盡一生嘅勇氣唱完，我完全冇記得任何人有咩反應，因為哇眼裏邊就係望住嗰個你想追嗰個女仔，跟住唱完之後咧就落去啦。然後我究竟有冇問佢唱得好唔好聽咧？我都唔記得啦。但個結局就係咧。第二日之后呢返到公司呢佢冇再理过我啦。 哦咁都好，起码佢冇辞职啊。 或者冇令到你被辭職啊？ 而我咧，由於呢啲叫做少年豆芽夢碎咧，就好明顯覺得佢已經係唔理我啦。我仲好傻咁覺得佢飛咗我啊！我啲 friend 話飛咩啫？冇一齊唔算飛㗎，咁樣係啦。咁哇，我借酒消愁啊！喺嗰個禮拜咧，日日遲到，即係連洗碗都遲到。你知唔知去到一個地步係個老細話我冇見過人請個洗碗都遲到，佢跟住唔知第三第四日好似拍戲咁樣咧，翻到去個 locker 嗰度準備換制服啊嘛，佢話得你唔使換啊，我話點解要洗碗喎？你走啦，你走啦，你唔使翻工。 我想象唔到個畫面， 咁事情 就係嗰、那個唔係啊，係廚房已經推曬碗，等佢翻嚟洗，但係佢喺度情傷中， 佢想營造一種廢墟嘅畫面俾自己， 即係冇可能要自己堆積嗰個感情出嚟。所有啲 friend 都話你唔好咁傻啦，我好難陪你去解悶，我點解？你呢啲談不上失戀啊，你只不過係表白完之後出事啫嘛。即係所以諗翻呢只歌就諗起，哇！當年呢啲比較荒唐嘅歲月真係。 OK， 咁你追你老婆係用邊首歌㗎？ 哦，追我老婆已經完全冇用呢啲歌啦。 哦， 係啦，就撇甩咗鄭伊健啦。係啦，追我老婆其實如果佢就冇歌嘅，但係咧完全係兩個味道嚟嘅。我追我老婆嗰陣時咧，就係喺大學嘅圖書館。 嗯。 咁跟住咧，我就同佢咧就話：喂，你知唔知咧？我識講中國嘅相聲㗎，係好另類嘅。然后佢又话吓咩意思？ 系个好女仔。 系啦，咁我仲咧攞一本图书馆有只， 仲肯理佢 上升大全。我一人表演两个角色，我仲讲嗱，你看呢个啫，哇，真的很好笑咁样。喂，你唔好笑啊，你知唔知啊？ 你而家 respect 到风骚即安剧， 你明唔明啊？ 演技嘅表现， 喂，好好啊，你知唔知？我系从呢一个标准咧，我知道佢系同我同一路人。因为佢冇秒我嘴啦，佢冇笑我啦，但佢亦都冇扮嘢话哇你做得好好咁样，佢淨係好即係有啲惊喜嚟欣赏，哦估唔到呢个男仔咁特别过，你攞本陈峰中国相声嚟表演，但係呢个一条路就杀落去通咗㗎，真係知唔知啊？ 係咪读社工㗎？ 唔係，佢本身就做慈善嘅。 正想讲一定有一伙仁慈嘅心思可以容许有个人喺图书馆做啲咁嘅嘢， 系啊， 系我第一层实 Q， 佢好嘈。 佢系行走江湖喺我哋大学嗰几年嘅生活里边，都系得到大慈善家嘅美誉咯。系啊，但系我觉得呢个几好啊，我都揾到个同自己啱 channel 啊，啱啱好真系。 系 喜欢你，我最清楚这感觉。从前你是你。从前我是我，现在纵使不清楚我最爱你什么，寻觅你，留住你，全凭直觉。其实我真的相信爱情的直觉，从前寻遍这天边海与角。等到心中爱情主角，爱你一个，像是浪漫爱歌。想你一生也爱我一个，想你心意属我，期望你跟我，长路也走过。准我一生也爱你一个，准我相信直觉。请将一生的幸福也付托给我，常在你心里爱着我。喜欢你，我最清楚这感觉。从前你是你，从前我是我，现在纵使不清楚我最爱你什么，寻觅你，留住你，全凭直觉。其实我真的相信爱情的直觉，从前寻遍这天边海与角， 你一个，像是浪漫爱歌，想你一生也爱我一个，想你真意属我，期望你跟我长路也走过，尽我一生也爱你一个，尽我相信这个，请将一生的幸福也付托给我，常在你心里爱着我。想你心意属我，期望你跟我长路也走过，尽我一生也爱你一个，尽我相信结果，请将一生的幸福也付托给我，在你心里爱着我。 嗱，我哋头先听到曾志豪咧，就系讲咗佢嘅爱情啦，嘅生活啦咁样。第二首歌咧，你就拣咗系太极嘅一首叫 Crystal， 系啦。呢一首系一个咩嘅？去到边个阶段啊？ 哦，呢个咧都系入到大学，但系就同爱情无关嘅。呢个系同我觉得同友情关 系 多啲。系咁咧，大学嗰阵时我就加入辩论队啦。 系 咁啊，Year One 全部人都系你师兄嗰啲，就要跟住佢噶嘛。 系 嗰阵时我认识嗰个 Vincent 咧，佢真系公子哥儿啦。嗯，好講究啦，斯文啦，中意打扮啦，同埋咧就即係如果你靚啲講咧，成日都會有啲好似好潮嗰啲活動會做，諸如此類啦。咁入到去咧，開頭我就即係跟佢學習多啲嘅，跟佢學習成個人唔同咗。首先咧，佢就逼我咧就話：你唔好成日著 T 恤啦。咁嗰個年代就興著嗰啲恤衫咧，仲要係打埋黑色嗰啲呔咧，即係有一個年代係嗰、那個。即係打幼胎啊，係唔係都又唔係紅白二士都著件恤衫出街嗰啲年代咧？ 同埋啲衫要好緊 嘅， 好貼。 係啦，好緊嘅。我老豆都嚇親過，你日日都翻工咪碌喎，但你翻學唔使著呢啲嘅，唉冇計，師兄話咁樣著靚啲啊嘛。咁跟住佢帶壞我第二步咧，佢就話不如一齊唱歌啊。嗱，佢係唱得 OK 嘅，但我係完全都係唔 OK 嘅。但由於受到佢鼓勵咧，咁我就信咗，我就話你真係想揾我一齊唱歌啊咁樣。咁嗰陣時就參加大學嗰啲叫做即係歌唱比賽咧，咩 singing contest 嗰啲咧，咁我哋兩個埋一仔咁唱咩歌咧？咁佢就竟然破天荒揀咗，我相信都係算係創咗唱歌紀錄咧，好少揀呢只歌咧，兩個男人咧就唱太極呢只 Crystal。咁咧佢就逼好多我哋嗰啲師兄弟妹咧，就全部咧嗰陣時就不停 book 卡拉 OK 咧，開會都唔開啦。条辩题都未讲完咗，喂够钟啦，喂就走咗去，因为我最近九龙城就有卡拉 OK 就去嗰度 book 房，跟住咧，哇佢哋拍晒手咧，成日都话好诶，睇下师兄师弟咧佢哋合作啦咁样，咁我就沉醉于音阶，他很赞赏，我就信咗，我就每一次都同佢喺度练歌，喺度练歌， 斋唱嗰首啊， 斋唱，我哋参加比赛噶嘛。即係你咪你其他人當然 真係好悶啊！ 唔係你其他人當然可以唱歌啦，咁但係一師兄一出就話我哋要練歌啦咁樣，阿豪靚你唱啦，跟住我嚟啦咁樣就，我唔記得嗰陣時我係扮 Joey 定係扮邊個，總之就我就記得我哋咧兩個唱到就 no。Oh no！ 你就算是 唔好偷雞喺度唱歌， 佢淨係示範個 no 都走咗音啊！你聽唔聽佢？ 哇！咁然後我哋就去唱咯。 我記錯嗰首歌入邊有一句對白嘅， 有，但係好可惜，我哋係冇機會去到對白嘅。咁因為人哋比賽有評判。我哋两个都要叮啊嘛，咁你去到咁上下 会咁嘅咩？ 梗系会啦，佢 唔系俾你唱晒。 No， 我陈豪一叮嗰个年代嚟嘅。 总之系嗰阵时兴嘅，所以我个 no 我都未有机会可以练到几多次，应该就佢勉强俾你。OK， 你唱咗先，好到你个四眼仔又唱咗啦，我差唔多啦嘛，我叮咗。 Chorus 都未到啊， 我落嚟，跟住我师兄同我讲，真系唔识欣赏，然后我仲大言不惭咁问佢。是不是我累了你？怎会呢？不是我们唱得挺好 啊。你去到几时才知道个真相啊？或者接受了个现实？ 其实很快就知道了。但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因为那个勇气的 體驗啦。 咁你自從嗰次之後，仲有冇公開演唱過？ 哦，梗係冇啦，除咗同自己啲 friend 去卡拉 OK 之外， 同埋係 傻豬嚟嘅，係啦，我就喺節目度係咁大唱特唱，即係覺得係開心嘅，因為你過咗嗰個大學嘅年代咧，你唔敢再做呢啲傻嘢嘅，即係哪怕你話喂，你咁難聽，你唱嚟做咩啫？你人生起碼試一次啊！哦、我覺得都即係嗰幾日難受啫，我好享受過。喂，嗰幾個月真係～彩排嘅，佢真系会 book 个卡拉 OK 房，大家练习，仲要成日同佢话：，你点解个感情再充沛啲？佢乜嘢都有同我讲，佢净系冇叫我音准啲，冇。 头先佢一坐低，佢就话：，想唱歌，我而家真系好期待佢唱 Albert Hour 嘅节目，二千零歌再重聚。 其实你有冇考虑过 Albert Hour 嘅感受？年纪都唔细。 咪可能會俾啲，唔係我喺佢面前唱歌啦。我哋風 show 上次訪問 Albert Lau， 我哋特登錄個 trailer， 我就話 Albert， 我唱一次俾你聽咁樣。 你唱咩歌？就係 Lisa。 唔係我唱。 一心多匆忙啊！ 如火閃閃定咩咧？ 嚇！ 我咪陌上歸人啊！係啦，跟住佢都係好快地講，讀得幾好喎。 我最爱的 Crystal， 令我、最心自豪。愿日后换着我已算最好。Oh my Crystal， 你此刻感觉到。Joey， 我想我哋要讲清楚。佢同我讲，佢净系中意我一个。佢仲话，佢话你喺度发紧梦。Oh my crystal， 始终它最好。 为现时是合适的时候加大投资。英国有超过31万人确诊新型肺炎，43000多人死亡。约翰逊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疫情对英国来讲是灾难，他每日都对此感到担忧。不过入院人数下跌，认为是好消息，但要小心应对疫情反弹。他又透露自己染病康复之后体重下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天气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骤雨较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4311点，跌238点，总成交127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2961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11752点，跌61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484.8跌2毫，阿里巴巴209.4跌5.2，中芯国际26.5跌2.1。美团点评171.3跌3.4，康基医疗新上市系报27.7，小米集团13元跌3.2，友邦保险72.35跌1.75，中国平安77.65跌7毫，海吉亚医疗系新上市报25.95，盈富基金系24.78跌2.2。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75，英镑9.577，瑞士法郎8.182，澳元5.328，加元5.672，新西兰元4.984，欧元8.7176，每百日元对港元7.2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58。日经平均指数报21995点，跌517点。港金现价报16390元，比上日收市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8.04美元，卖出1769.42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排到去天美道啊，非常多车嘅。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都繁忙啦。咁啊，龙尾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净系公主道多车，龙尾康庄道桥面。港岛路面咧，湾仔北嗰度咧有啲临时交通安排噶，由而家一路去到7月1日上昼嘅11点钟，湾仔北嘅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部分嘅菲林明道同埋龙和道东行线啊，都有啲临时嘅封路措施嘅。巴士线城巴40号 M 同埋隧道巴士961号咧有改道措施，咁大家留意一下。现时港岛跑马地的山川道普善街一带咧，交通非常繁忙啊，龙尾排翻过去成和道。另外咧，湾仔的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一带，亦都系多车。安全车速报告由青屿干线欣澳站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二台夏日心一分，黄耀祖和你寻开心。 一种口头禅叫黄耀祖。 诶，咁我买啊。 买咩啊？有网购啊？ 冇人话网购啊。诶，你成日都唔听人讲嘢嘅。 系你成日都要我哋听你讲嘢啫。 嗱，我讲咗嘢，你又听到，咁咪 win-win situation 咯。 啊，证明你哋都买啦。 想知道黄耀祖仲有啲咩口头禅？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上一辈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好啦，四点钟翻嚟嘅骚动音乐咧，我哋今日继续有曾志豪喺度嘅，系。 Hello， 咦，我哋未吓走啲听众喎。 歌神你好、啊， 因为佢哋两个把关好严 ，Eric 同阿严琼咧唔俾我唱嘅啫，捻住喉咙啫。 唔系唔俾你喺我哋呢度唱啫嘛，好鼓励你喺 Eric 嗰度唱啊，之后都。 我又嚟啦，真系。 嗱，我哋头先就已经系见到佢系即系中六嘅年代啦，入咗大学嘅年代啦，好活泼啦，系咪先？好啦，嚟到今日阿曾志豪拣咗第三首歌咧，就系崔健嘅一首嘅作品嚟，叫做《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嘢》。 系啦， 系 呢首歌咧就系、是其实年期系早啲嘅，当时、我记得系1995年， 系 嗰阵时就系、是、啊我啊中学阶段， 系 咁点解咁有印象咧？因为嗰阵时。其實咧，我係一個文藝青年嚟嘅。95年嘅時候咧，我就同埋一班中學嘅同學咧，咁就參加咗一個香港嘅文藝雜誌。咁依家應該好似冇咗噶啦。咁咧嗰陣時佢哋就 係咪就係因為你哋啊？ 我應該都唔係嘅，係文藝已經喺香港就逐漸枯萎啦咁樣。咁嗰陣時佢就好好喎，主辦單位咧，佢就同北京咧就聯絡咧，就話同佢哋嘅一啲相關嘅單位咧就搞交流團。咁嗰陣時好有印象咧，就係、是。北京嘅鲁迅文学院而家仲喺度嘅，冇执到嘅。我哋份杂志应该就做唔成啦。咁就同佢有个交流，大概嗰个时间可能为期唔知两个礼拜咁上下嘅，都好正噶。因为嗰阵时佢哋真系揾咗好多咧，即系内地一啲都比较顶尖嘅，佢哋嗰啲文学家咧，佢嚟讲座就嚟教啦。咁佢仲知道啊，你哋香港嚟嘅所谓贵宾咁嗰阵时，大家仲好远道而嚟会招呼啊嘛。咁佢就设堂，我仲记得咧。其中有一兩個嘉賓咧，有一個就哇嗰陣時好巴閉嘅，一個咧就係佢哋文學雜誌《流心舞》，佢就專門係《紅樓夢》專家嚟，佢就講咗一堂。咁、佢另一個咧，我冇記錯個名咧，叫曹宏軒，咁咧佢就係講咗一堂咧，就係話現代歌詞咧同埋文學修養嘅嗰個關係。咁嗰堂咧。佢就舉咗一個歌詞，就係、是、崔健呢一隻《快讓我在雪地上撒點嘢》咁樣。咁咧，佢其實主要想講咧，佢就話文學咧嗰個感受係好重要嘅。佢話咧一切都係假嘅。佢話修辭技巧啊，佢話咩比喻嗰啲咧，佢話你好容易學到嘅。但佢話點解文學作品有高低咧？佢就話係個感受嘅問題。咁佢覺得咁樣講好抽象啊嘛。佢就話我播呢隻歌，用呢個歌詞同大家講。佢話。你有冇留意呢個歌詞呢？因為呢隻真係好老歌啦，嗰陣時嗰個年代都已經唔係新歌啦。佢就話崔健裏面呢就話一個病人，一個精神病嘅病人，佢話佢有咩病呢？佢話我個病就冇感覺，所以佢話呢你俾我喺雪地上撒嘢呀，姑娘你可唔可以救我？我冇感覺。跟住佢就話你哋有冇諗過冇感覺係一種病呢？咁嗰陣時因為太細，其實你講嗰陣時讀緊我諗中五中六咁上下啦，95年嗰陣時 你唔会知道咩叫有感觉冇感觉啦。咁、但係我觉得嗰陣时老师佢用呢隻歌呢，你就好有感触，你就话哦，我冇諗过一个流行曲嘅歌词佢会有咁大嘅，即係摆到上大学教堂里面去讲喎。咁同埋佢亦都会顺便就还埋俾你听，就话呢隻歌里面呢就见到崔健有用好多唔同嘅乐器啦，古筝啊，中国嘅一啲唔同嘅乐器呢，最早佢就话佢摆入去㗎啦。咁佢就即係教识我哋，就话其实好多题材啊或者里面啲类别呢不拘一格，佢话你全部都融得入去嘅。咁我哋自此之后入咗脑呢，成日就會一諗起呢隻歌，就話係感受係創作或者你生活好重要來源。其實到而家咧，你係好容易 feel 到嘅。就算你話喂，我唔係搞文藝嘅，你話你做節目、你播歌、你唱歌，甚至乎你話你報新聞啦。如果你失去咗對生活上面好多嘅感受咧，你真係會冇咗靈魂嘅。你會覺得是但啦，你有咩死人冧樓，你有咩事發生，你冇感覺啦。嗰陣時呢隻歌咧對我就感觸好大，同埋咧都對呢個歌手咧崔健咧就好有興趣，因為我覺得佢呢隻歌可以咁深嘅講啲意思。咁去到後來咧，我就不停聽佢啲歌啦。咁終於機緣巧合咧，佢應該我唔記得幾年前啦，佢就有一個叫做崔健三十年佢嘅演唱會，就重返北京，即係佢就話咧，佢當日嘅起點就喺北京嘅首都工人體育館，佢又再重返，不過咧就擴大咗啦，就唔係體育館，佢就係一個大運動場嗰度。咁嗰次咧，我就都創咗自己一個小紀錄咧。我本來就買咗機票咧，就去幾日嘅，就同老婆講喂約去睇幾日咁樣。咁點知臨時有啲事咧去唔到，完全去唔到。咁但我好想睇，同埋真係好難得，因為已經老啦，崔健真係老老實實。最後咧，我同老婆講話，不如咁樣啦，屋企有啲事發生，我知嘅。嗱，你俾我去一日，哇，趕到咧，跟住我老婆就話：，哎，好啦，放你走啦，咁樣。哇，我未試過破咗紀錄咧。總之我記得好似唔知係咪收完工定點樣咧，搭飛機去，一去到咧。其實佢唔知七點八點就開 show 噶啦，咁咧你就用嗰少少幾個時間咧，我仲可以去咗北京去睇佢嗰啲地攤喎，咩潘家園啊，睇嗰啲古玩市場咧，睇完之後直接同司機直接去搭的士去到嗰個首體嗰度，哇！咁跟住去到咧已經係人山人海啦，跟住哇幾感動啊！我見到咧仲有好多咧年紀比我更加大嘅嗰啲咧，嗰啲咩崔健聲援隊啊嗰啲咧就嚟到啦，咁然後終於就入到去睇咗一次露天咁大規模嘅一個即係演唱會咯，然後嗰晚冇瞓過覺啊，嗰晚直接就係一路去食地攤啊，然後就飲酒啊，然後第二朝咧六七點鐘咧就 check out， 然後就搭最早嗰班，好似都係搭飛機定係搭火車，我唔記得咗，就翻嚟咯。哇！嗰、那個好在仲有少少精力充沛嘅年代。哇！如果你俾我而家再去咧，我都唔知捱唔捱到呢個咁樣嘅旅程，真係。 我就咁聽都覺得好攰啊。 係，我覺得好精彩，因為其實佢應該唔會再有機會咁樣開咁大規模演唱會，把聲唔同曬啦，冇曬嗰個能量。咁我覺得真係好似圓夢咧，即係好似回應翻自己95年嘅時候曾經又喺北京，雖然嗰陣時冇見過佢，但係就佢嗰隻歌就俾咗好大啟蒙自己咯。哇！所以我覺得圓夢呢個真係抵嘅啫。 Yeah. 即我又跳咗喺一个即系回忆之中啦， 好热， 有种青春嘅感觉啦，即刻有一种 之前嘅荒唐，去到后屘有啲热血都算。 唔系有两种青春唔同嘅演绎啊，直情。最后咧，今日曾志豪拣咗有一首歌咧，就系 Beyond 嘅，咁啊呢首歌叫《大》。 系其实咧严格嚟讲咧，唔应该系而家可能你哋将会播放嗰个版本嚟、因为点解咧？嗰阵时咧，你知唔知黄贯中有为到我哋香港电台咧，就重新录制咗一个新版本嘅《大地》。但因为佢冇派台嘅，嗰阵时系真系为咗我哋，真系好骄咁讲咧，系为我哋度身订做嘅。 系咩？ 但系最衰我又冇 keep 低到喺度。 系咩活动嚟噶？ 系啦，因为嗰阵时咧。我哋就我未轉嚟二台之前咧，我就喺隔離公共事務組度做啦，一台嗰度。咁嗰陣時，我哋同宣明會咧成日都有合作咧、就會話啊，你去睇下內地啲扶貧項目啊點樣嘅。咁嗰個年份我唔記得咗啦。總之嗰陣時我就係負責做嗰個節目啦。咁咧就話啊，會去到甘肅。咁咧就話要探訪當地一間貧困學校，咁咧佢哋好好咧，因為宣明會有嗰啲宣明大使啊嘛，咁嗰個年代咧就係揾咗阿坡黃貫中，哇！我幾乎係洗橫手咧，叫我老細你一定揾落去，一定揾落去咁樣，佢話但去啦去啦去啦，佢話啲同事都覺得好辛苦，你去啦咁樣，咁我就哇耶！咁我哋咧就全程咧唔記得幾多日咯，我諗可能一個禮拜內咁上下時間咧，就係、貼身就同黃貫中佢係大使啊嘛，咁我哋就要去採訪佢啦，翻嚟就做翻一個 feature 咧，就擺翻我哋電台節目做嘅，咁一路嘅過程裏面咧就。梗係得閒無事就同佢傾偈啦。夜晚咧偷偷摸摸咧，後諗嚇親佢，成日都話可唔可以去你間房度傾陣偈咁樣，唔俾佢休息， 唔得 係咯，唔俾佢休息，佢OK 喎咁樣。咁啊入去同佢即係接觸咗一段都嗰段哇，好親密嘅日子嚟㗎咁樣。咁去到後來咧，我就同佢講，我就話喂，我哋翻嚟咧會做一個 feature 咧，講你呢個故事，佢好好啊。我話咧，你估咧會唔會可以有一隻歌咧係同呢次個主題有關咧咁樣？咁咧佢就話佢都有啲感覺，因為佢去咗咁多日，佢覺得佢哋 Beyond 已經現成一隻歌咧，係好啱佢就大地。但係佢話咧，佢想重新灌錄一隻，就配合翻呢個主題咁樣。咁佢哇好好好，咁然後佢就話你翻嚟咧，你就揾我啦，我就會mix 呢隻就攞俾你噶啦咁樣。咁去到後來咧，嗰個亦都係一個另外一個工作青春嘅經驗嚟嘅。嗰陣時佢仲係嗰個 Polo Bear 嗰個studio 嚟嘅。咁然後我就上到去啦，我唔記得幾多點啦。總之咧，佢明明話你大概唔知七點幾上嚟啦。我舉例，咁我上到去，哇！佢啲同事喺度，我哋打陣機先啦。咁樣佢喺裏邊差唔多噶啦。咁樣咁我等啦，七點幾、八點幾，我真係冇記錯，去到起碼去到半夜，差唔多兩點，我人都未見過佢。但佢啲同事全部都哇，真係唔好意思，佢仲喺裏邊做緊嘢咁樣。跟住哇，音樂人嘅生活真係好艱苦啊，係啦。然後咧，但係。佢話俾我聽咧，差唔多，我記得等到差唔多兩點出嚟嘅時候咧，哇！我冇記錯，好似佢仲唔知滿面鬚根咁樣咧，跟住佢話有啦，個佢啱啱 mix 好咁樣，跟住就攞咗嚟俾我。咁咧真係佢係重新混音過啦。佢就我冇記錯，佢仲好似加咗有啲小朋友啲笑聲，咁同埋咧成個氣勢咧用翻佢嗰啲名詞，佢話係敷咗好多嘅。因為佢話用咗啲即係演奏嗰啲樂器咧，就唔係淨係以前咁樣啦，淨係bass或者吉他咁樣咧，係勁咗好多嘅。而家諗翻我都覺得好熱血啊！其實係另類嘅熱血，因為一嚟即係跟足咁多日啦，仲要毫不避忌地喺度咧掠人哋，喂你整隻歌嚟嘆下啦，咁啊淨係為我哋節目啦，咁啊等咗佢好耐，同埋我都 feel 到佢真係有心嘅，因為其實佢真係可以話喂好忙嘅，做完個大事就算啦咁樣，佢又真係嚟即係招呼你，就即係mix 咗一隻歌咯，咁所以。不過而家真係揾唔翻，因為佢只係咁樣 mix 咗一個咁樣嘅，我唔知啲叫咩 demo 定 copy 咧，佢冇話真係擺落佢嘅大碟度又推出嚟嘅。咁所以我諗話真係可能得翻我哋自己嗰陣時燒咗嗰隻碟，又或者個 archive 有機會聽得翻到咁樣去咯。 OK， 我幾好啊！即係我覺得有一啲即係唔同嘅啲事件同啲歌咧，好似一種唔同嘅里程碑，等你記翻一啲回憶咁樣，係幾有趣嘅。 其實我都好認真嘅，我個人都。 今日都系晒曾志豪， 系啊，多谢晒，多谢晒我哋阿俊嘅嘉宾。 在那些苍翠， 希望可以快啲喺 你真系 有共鸣系嘛？ 唔系啊，你饮 路上 川贝枇杷蜜嗰啲补下你个声啦，烂到咁。 希望快啲喺 Ever Now 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嗰度听到你嘅声音啊！ 系啊，大家快啲去二台 Facebook 表达你哋意见。 你系咁 sell Ever Now？ 系啊，快啲去啦你！多谢曾志豪今日， 多谢晒，多谢全剧，拜拜。 遍了多少创伤，在那张苍老的面上亦记载了风霜。秋风秋雨的度日是青春少年时，逼不得已的话别没说再见。回望昨日在异乡那门前，唏嘘的感慨一年年，但日落日出永没变迁。这刻在望着父亲笑容时，竟不知不觉的无言，让日落暮色深满泪眷。踏碎过多少理想，在那张高挂的面上被印证了几多。千秋不变的日月在相识里共存，孤色分割的大地划了界线。回望昨日在异乡那门前，唏嘘的感慨一年年，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中方决定对在涉及香港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方人员实施签证限制。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前美方宣布对中方有关涉港官员等实施签证限制。发言人赵立坚表示，香港国家安全立法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美方通过所谓制裁阻留中方推进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图谋绝不会得逞。赵立坚说，针对美方有关错误行径，中方决定对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方人员实施签证限制。 新华社报道，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飞寻日向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作关于港区国安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并根据常委会会议的审议意见提出草案建议表决稿。委员长会议决定将草案建议表决稿提交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报道指出，委员长会议寻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由人大委员长栗战书主持。出席会议的包括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秘书长杨振武等。后日是香港回归23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将举行升旗仪式，网上有人号召当日游行。消息指警方计划部署3000至4000警力应付可能出现的冲突场面，并会调动六大总区的警员候命。警方和运输署将实施特别交通安排配合升旗仪式，部分措施今日凌晨起已经实施，包括博览道等道路封闭，部分行车线亦都需要改道。民阵和多名民主派区议员早前分别表明在七一当日发起游行，已经被警方禁止和反对。在台湾，国民党部分立委由昨日下午起占据立法院会议厅，要求蔡英文总统撤销对总统府前秘书长陈谷的监察院长提名。民进党立委上午进入会议厅，与国民党人士发生推撞，最终夺回主席台主导权，结束蓝营长达20多小时占领立法院行动。立法院原定早上召开的朝野党团协商，因为国民党团拒绝出席而未能举行。民进党立委在早上11点以油压剪剪断国民党绑在会议厅门外的铁链，推开凳的障碍物，又包围国民党立委。蓝营立委泼水和撒面粉还击，场面混乱。约一个多钟头之后，立法院长游石坤顺利站在主席台。民进党团之后提请立法院今日起至到下个月22号召开临时会议，处理包括考试院、监察院人士同意权案等议程，提案获得表决通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听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4301点，跌248点，总成交133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2961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11752点，跌61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486蚊，升1蚊；阿里巴巴209.4，跌5.2；中芯国际26.6，跌2蚊；美团点评171.7，跌3蚊；康基医疗新上市报27.6；友邦保险72.4，跌0.7；中国平安77.8，跌5.5；小米集团13蚊，跌3.2；建设银行6.23，升6仙；海吉亚医疗新上市系报26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51，日元107.2，瑞士法郎0.947，加元1.368，人民币7.078，英镑对美元1.234，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87，新西兰元对美元0.643。日经平均指数报21,995点，跌517点。港金现价报16,390蚊，比上日收市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8.93美元，卖出1,769.94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Harry 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下角道近住天美道；西行过海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 东行龙尾排到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车龙排到海丰园。大坑道近住瑞士花园来回方向都比较挤塞，龙尾是排到香港真光中学和白建士道。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住裕民坊挤塞，龙尾排到牛头角康宁道。提醒大家，湾仔北是有临时交通安排，为了配合升旗仪式，直至到7月1号的朝头早11点，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部分菲林明道和部分龙和道东行线是会临时封闭，城巴 40M 和瑞巴961都有改道的措施。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屿干线欣澳站去九龙和青山公路月品酒店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喺安全地方。 骚动音乐 ，We listen to you every day。骚动音乐 ，I like the song that you just played。No matter if I'm having a hard day or just a beautiful sunny day。骚动音乐 ，Only on RTHK。 时间来到下午的4:38，回来骚动音乐有阿琼的部分。今天选择第一首歌，想为你介绍一对来自台湾的 Acapella 的组合，他们叫做寻人启示。 我有一个巨大的悲伤，安静地躺在我的心上，平时他不声不响，他仔细地观察别人的模样眼光说话。 我有一颗巨大的悲伤，他吞噬了我的能量，伤得越来越巨大，怎曾努力不露出自己的尾巴。 它成为我的包装，让我看起来坚强。 越是努力想伪装，越是显得它庞大。 作品简历是他们最新推出专辑当中的作品，歌名称叫做《我巨大的悲伤》， 将悲伤比喻成一位越来越大的怪兽，不知怎样同他相处。 我有一个巨大的悲伤，它吞噬了我的能量，伤得越来越巨大，到我无处躲藏，但它努力不露出自己的尾巴， 它成为我的包装，让我看起来坚强， 越是努力想伪装，越是显得它庞大。 我的悲伤 怎样同自己负面情绪相处呢？眼见佢越嚟越大，好似已经开始收唔埋的话。介绍台湾 Capella 组合陈仁启时嘅呢一首歌《我巨大的悲伤》，之后可能香港嘅 Capella 组合俾到答案我哋。 重新过，信一转身可触碰到。如果我的心思，佢可。 他们叫做 Sensor 最新的这首派台作品， 我一出生感赤裸， 歌曲名称叫做我一伸手抱住我， 我一伸手抱住我。 成日都听人讲的，当你握紧拳头的时候，你没办法拥抱任何人，所以都是希望在逆境当中不要过分执着，希望你都可以学会放手，放下啲执着，可以好好用歌用心安慰自己。 可以只睡觉吗？不做成什么梦？可以只呼吸吗？不吞吐茫茫人生，慌张不怀疑不信仰不拥有什么，不聪明不笨拙不怕错也不害怕不错，我可不可以飘荡成雨？可不可以碎裂成瓦砾？ 田福恩啊，2020年最新的呢一首创作作品，歌曲名称叫做《街河》。最新的巡回演唱会资料咧已经公布咗啦，唔知道香港的歌迷有冇机会去到台湾欣赏呢一场嘅音乐会？ 不勇敢，不慌张，不怀疑，不信仰，不拥有什么。再不聪明不笨拙不怕错也不害怕不错， 首歌的意思就是讲可能对于生活当中的很多的事情都有一种比较放下比较自由自在的心去面对。这个时候真的很多这些主题的作品。又到返转头问下你，有没有一些人呢对你所有的要求或者请求都是有求必应啊？在他面前你真的想怎都得的。 爱痛地递来坚刚信，来自一位拥护十年终生的观众，难道只可当你最强后盾，不可胜给最后和偶像抱拥，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两滴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能间中真的给你班喜欢过，谁敢再贪爱何成为你密友，是最没有用辅助，就算不肯爱我别再将关爱中给我，熟人的戏码，难道深交暧昧动情分不清楚吗？还是得意的你暗地害怕，底牌一串再没人总怪你吗？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两滴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能间中真的给你班喜欢过，谁敢再贪爱我成为你密友，是最没有用辅助，就算不肯爱我别再将关爱中给我，爱的未顿的恋过，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任你打赏我什么都有效果，以功报国，不敢寄厚望能吻你，天国也愿能过我，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谈判中只敢逼你写这个，何必怨我不破，无人归之过，别怪就气绝都过，若再想消费我，尽快输点血液给我。 在一段爱情关系当中，一个对你有求必应你想点都得的人，用这一首歌的种类来讲，网民会称之为冰之歌，简直 DJ 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爱的微敦书》。如果讲到一段有冰的爱情关系的话，很多人尤其是你身边的朋友可能评价都是不公平啊，很残忍，快点离开啦。 除了希望你离开之外呢，有阵时可能只是时间不啱啫，几年之后你可能会再反思一下嘅，就系其实对方系咪真系有咁好呢？ 渴望一个笑容，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突然眼神交错，目光炙热闪烁，光乱越难掌握。我像是着了魔，你欣然承受，别奢望闪躲，怕是谁的背影叫人难受。让我狠狠想你，让我想你无尽，连一场 人生最美好的时刻，遇到了自己以为最爱的人，但是有时又不记得想想到底这个人值不值得自己浪费这么多时间。今天最后一首歌选来李荣浩最新专辑当中的这一首《花样年华》。